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普鲁科菲耶夫的第一古典交响曲。哎，说到这首作品，其实我想到近期有一些关于古典音乐的消息，都说古典音乐现在的听众在亚洲，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很多的古典音乐的听众越来越年轻，而欧美一些国家的古典音乐听众，真的，如果你进音乐厅可以看到的很多都是叠帽老人。那最近有一条消息，根据英国古典音乐频道网的消息，英国伦敦的威格莫尔音乐厅与古典音乐频道网上合作推出了一项新的折扣票计划，每个演出季呢都将为35周岁以下的听众，对，也就是说年轻的听众，35岁以下的听众，提供上百场音乐会的2.5万张演出票，票价为5英镑，合格人民币大概是40多元。所以看来世界各地都希望听古典音乐的听众越来越年轻，这样古典音乐也才有未来，有希望。那么我们呢？ 古典也流行。 Thank you. 沃尔塔瓦河是捷克最大的河流，它由南北纵贯捷克国土，也是捷克人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而这首交响诗《沃尔塔瓦河》从河水的源头开始描写，逐渐呈现出奔腾不息的河流，岸边茂密的森林，富有生气的乡村，宁静的月夜，就是这一段。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到险要的峡谷，古老的城堡，这些景致与民俗生活和神话传说相联系，展示了捷克山水的美丽和悠久的文化。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相信那首《沃尔塔尔活》，相信大家都喜欢，也是我们爱古典音乐的人的心头爱。是的，以前就说音乐是一种让我们在精神上远走高山的幻想，这些高山流水、天籁之音，我们的风景世界里处处都可以融合着音乐。这些音乐不只是流行歌里唱到的带我去旅行、带我飞上月球，古典音乐中自古就有。你看刚才的沃尔塔瓦河多么详细地描绘了捷克的山山水水，描绘了那种音乐的色彩，这是斯密塔纳的个人的风格，尤其把这种主题深刻融入了捷克民族的情感和意志中。这里是古典流行，听完了古典再听流行，其实不是流行啦，一首小爵士。 They're only gray for a day. So wrap your troubles in dreams. Dream your troubles away. Before the sunshine peeps through, there's only one thing to do. Just wrap your troubles in dreams. Dream your troubles away.Now castles may tumble, that's fate after all. Life's really funny that way. But if they tumble, just laugh as they fall. Weren't you king for a day? Now just remember that sunshine always follows the rain. Wrap your troubles in dreams.Dream your troubles away. 聆听这样的音乐，真的有老爵士的感觉。想来这些爵士音乐也有几十年了，就像是老爵士在今天的丰富，在今天的感觉，就像是充满泛音的气氛，让一切活色生香。是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普罗科菲耶夫的新古典。而在现在，我们无论是听这些古典，听沃尔塔瓦河，还是听爵士音乐，都把当代的音乐精神融合在这里面。所以现在的音乐有很多叫跨界，但是我一直也在说，跨界音乐家自己却不承认，觉得他们的音乐是融合的，音乐也没有界限。 Dream your troubles away. Wrap your troubles in dreams. And dream your troubles away. Thank you.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资讯。2018年，中央财政向中央文化企业注资15亿元，比上年增长25%，支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等一批中央文化企业增加国家资本金。据财政部文化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一举措是落实国家重点文化发展战略，支持企业完成公司制改制、文化走出去等重大任务，引导企业坚守文化责任，运用市场化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来看，你好新时代青年创意微视频大赛28号在北京颁奖。共产党宣言的味道、美丽中国说、行走中国、敦煌、珊瑚妈妈、海底心等5部短片分获评委会特别推荐奖、最佳创意奖、最佳视觉奖、最佳摄影奖等1等奖。清华大学、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铁路总公司等10家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主办方称，当前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播格局正在发生快速而深远的变化，青年群体正在成为短视频观看和制作的主力。大赛组委会希望通过活动邀请更多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用充满创造力的手法捕捉新时代的变化，通过影像记录新时代的成就，展现新时代年轻人的风采。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 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上半时段没听完，元昊刚刚出来就结束了，下半时段继续来欣赏。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E 大调第3元昊协奏曲，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E 大调第三圆号协奏曲。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莫扎特时代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我们现在想的这种大管弦乐队来演奏他的作品，那时候只是两三把弦乐，几支木管，是普遍莫扎特音乐呈现的方式。而其实莫扎特音乐当中，尤其是交响乐的当中，如果我们听到这些协奏，即使和乐队的作品，都会发现其实木管组的作品还都是挺难的。前两天无论是柏林爱乐还是维也纳爱乐，都给我们呈现了不同的莫扎特，在其中呢也充分展示了这两个天团，古典天团的这些木管组的能力。莫扎特的那个时代其实乐器并不是很多，即使组成的也是一些宫廷的小型乐队，所以莫扎特肯定不能想象自己的音乐由当代的一些大型的管弦乐团演出。其实现在的乐团很多的演出也在剪一些乐队的编制，有时候我们说224啊等等，这些也都指的是管弦乐团的编制。说到莫扎特的这首 E 大调第三圆号协奏曲，这是他在萨尔斯堡宫廷乐团任职的时候，为这个团的圆号演奏家叫做雷特格布所谱写了四首圆号协奏曲与一首圆号五重奏，作品大概完成于1783年。四首协奏曲当中，这首第三圆号协奏曲是最脍炙人口的，因为大家也觉得特别的好听。 欢你的序曲。这里是古典流行。在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国家大剧院呢，去看了意大利省西西里亚交响乐团以及我们的美女钢琴家陈萨的音乐会。那我昨晚去看了，演出的是贝多芬的曲目，曲目非常重，整个的演出演完了都快10点了。有上半场有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然后是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下半场是贝多芬的贝舞。还是觉得意大利的交响乐团还是适合，更喜欢听他们演奏一些关于意大利作曲家或者说歌剧当中的选曲。就像是上半时段我们听到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的4乐章的时候，音乐中的歌唱性被圣西西里亚交响乐团演绎的淋漓尽致，他们的突出还是有着意大利乐团的特点。是的，近期的北京的演出市场，还有北京周边，包括天津大剧院的演出，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了，非常的丰富。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改编的幽默曲，再来说说今天晚上还有一场特殊的演出。